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现在呢，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的内容呢是更加的丰富啊，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第一首歌是首发单曲， 全中国强力首播。 哎，全中国强力首播，我们来听张杰第15张专辑《值得更好的》第二波亮相主打《仿佛昨天》。 年少时轻狂又怎样，烦恼不易成长，现在怎么都忙不完，好想回家晚点玩，长大不简单，跌跌和撞撞，还好有你们一路作伴，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我们趁着情意难忘，仿佛昨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一起冒险冲破的极限，回想昨天，但可别忘了继续往前，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依然发现默契如一不变。 毕业快乐，我们听到这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张杰全新专辑《值得更好的》里面亮相的第二主打，叫做《仿佛昨天》，一首呢想回到青涩校园生活的歌曲，充满了浓浓的怀旧感呢、啊。 好，那接下来呢要 首播。 下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电子音乐人 HAL 富豪跟孟慧圆的《浪漫迪士高》。 我是谁的谜，你是谁的花，唐老师说你头发香味。你是谁的谜，我是谁的花，在你侧脸亲吻你耳垂。 多么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HAO 富豪跟孟慧圆合作的《浪漫迪士高》。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来创作音乐，然后来推广音乐，录音呢就在家里，然后呢发行之后呢可以直接上传到 APP。流行音乐的这个产业呢，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啊，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无法想象的，在以前呢。而作为传统唱片工业代表的环球唱片啊，环球音乐也是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那就是启动了多厂牌的运营战略啊。除了在中国设立 Republic 唱片海外分部之外呢，曾经在中文流行歌坛有着辉煌历史的宝丽金唱片 Polygram 以及 EMI 百代唱片也将重新出发哈。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呢，环球Universal 收购了 Polygram 宝丽金之后呢，就关停了这个厂牌。那么2013年呢，陈慧娴重回环球体系呀、公司方面特别为她重启了宝丽金这个厂牌，真的感觉好像回到了娘家，成就了一段佳话哈。当年宝丽金无论是出现在唱片封套，还是在 MV 当中，都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我们来听1989年陈慧娴的这首《千千阙歌》。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 傻里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32年前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叫做《千千阙歌》，来自陈慧娴。当年他是宝丽金旗下的一名大将哈。曾经的世界五大唱片公司分别是环球、EMI 百代啊、Sony 啊，就是新力、华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以及呢 BMG 伯德曼唱片。后来在一通厮杀之后呢，伯德曼和 EMI 呢就告别了历史舞台了。像 EMI 呢分崩离析成为了这个历史的时候呢，唱片资产版权分别最后归属不同的唱片公司里面啊。到了后来，中文的唱片市场，金牌大风斥巨资收购了内地的 EMI 以及港台及海外地区的这个就是大中华区的 EMI 的所有的股份之后呢，又被环球音乐集团所收购哈。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哈，现在 EMI 还在不在呢？ EMI 还在环球，就是特别成立了一个子品牌，就是 EMI 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哈。这个下面有一位大牌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张惠妹，我们来听一下2017年《偷故事的人》专辑当中的《光》。 曾与你面向着同一片天空，看日出日落，闭上双眼，感觉黑暗里的光影闪烁，点点轮廓，细数时间画在手心里的线，徒步走向光照亮的边缘，放在心里面。还痛吗？早已泛红的伤口，眼泪不流，却还温柔。过去总拥抱是我，路灯才熄灭，窗外熟悉的街天亮了，练习站在原地，不再追逐明天，是曾经那些细数时间画在手心里的线，徒步走向光照亮的边缘，在心里面。还痛吗？早已泛红的伤口， 张惠妹的《光》，这是环球旗下 EMI 所发表的专辑《偷故事的人》当中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的作品，1993年《吻别》专辑当中的《一路上有你》。说到张学友，他从出道到现在一直是在一家唱片公司里面，从来没有跳过槽。他从1984年参加完歌唱比赛之后，就签约到了当时的宝丽金唱片，然后后来1999年，宝丽金呢被环球所收购，所以他的唱片合约呢就转到了环球，一直到现在。哇，一路上有你，张学友。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

这是2012年 Ella 陈嘉桦首张个人专辑《我就是 Ella 陈嘉桦》当中翻唱刘文正1983年的《爱像什么》。这首记录了80年代年轻人表达爱的方式哈、啊，听起来非常的亲切哈、啊。Ella 这一版的编曲跟制作，是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那王志平呢，写过非常多经典的好歌，比如说《Cover More Way》1997年那首有着迷人都市情调的电台情歌哈、啊。那接下来我们听不一样的翻唱的版本，2016年作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带来的推广曲，邓超所演唱的电台情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把对方心底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放心里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邓超翻唱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呢是由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啊。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王志平的女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王若琳 Joanna 的一首歌曲，叫做 I Love You。 If you tell me you don't need me anymore, 听到这是王若琳翻唱陶喆的《爱很简单》的英文版本 I love you 啊。陶喆跟王若琳的爸爸王志平呢亦师亦友，王志平是陶喆的伯乐啊，当年从美国洛杉矶将他带回来玩音乐啊。在王若琳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呢，陶喆经常会去他家里找王志平讨教，所以呢王若琳很小的时候呢就喜欢上了这首歌啊。是收录在王若琳的第一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I Love You， 发表年份是2008年。下面这一位呢也是名人之后的音乐女生啊，她是著名音乐人陈少琪的女儿陈明喜，在去年开始的音乐计划音乐永续作品当中翻唱关淑怡啊，关淑怡是上半时段我们所提到的宝丽金 Polygram 旗下的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秀歌手。我们来听陈明喜翻唱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陈明喜 Jocelyn。 这街中去找失落片段，冰冷中我的心感觉凌乱， 曾经多么的深爱过，问谁能让快乐再一片，忘掉那一天，记不起是哪年，只记得仿佛中跟你爱恋，浓情年月再不回头，纯真的心早经蜕变，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总可找得到你徘徊夜深，寻觅逝去的昨天，望着手中的照片，迎着冷雨在路边，傻痴痴吻向这可爱俏面。纯真的心早经蜕变，但从前有片段已飘远。望着街中的背影，只盼当中可找得到你徘徊夜深，寻觅逝去的昨天。望着手中的照片，像冷雨在路边，傻痴痴吻向这可爱俏面。 我们听到这是香港乐坛音乐永续作品音乐计划当中好久不见的黎瑞恩翻唱张学友这首八十年代的经典粤语作品，叫《忘情冷雨夜》。 只盼当中可找得到你徘徊夜深，寻觅逝去的昨天。望着手中的照片，迎着冷雨在路边，傻痴痴吻向这可爱俏面。 黎瑞恩呢，当年也是宝丽金公司旗下的一位歌手哈、啊。说到香港歌坛的话呢，在八九十年代，宝丽金当然是香港歌坛的头把交椅哈、啊。那么香港歌坛本土的唱片公司最大的就是华星唱片了，这是跟 TVB 捆绑在一起的，就是当时香港输出歌手最多的 TVB 新秀歌唱大赛，只要是你要参加这个比赛就要必须这个要签约华星唱片，所以很多歌手比赛完了之后呢进入到歌坛，第一家唱片公司肯定是华星，像陈奕迅呢、郑秀文呢等等等等啊。OK， 那其实香港的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个唱片公司叫做新艺宝唱片，那这个唱片公司呢跟宝丽金是亲戚，就是香港宝丽金唱片是它的母公司，这是宝丽金跟新艺城电影合资这个附属的一家公司，1985年成立，99年呢并入到了环球唱片体系。那么说到新艺宝呢，怎么讲，前前后后最辉煌的三位歌手哈、一个就是张国荣啊，还有就是王菲，以及后来陈奕迅也签过新艺宝唱片公司。王菲从1989年到1996年都在新艺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菲很多精彩的唱片都是新艺宝推出来的。我们来听这首1994年的《天空》。 天空为何挂满长长的思念？ 界的另一边，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天空藏着深深 王菲1994年的《天空》，这是刚刚所提到的新艺宝唱片所发表的一张经典的专辑。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歌榜，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刚刚说到新艺宝唱片，我还漏掉了其中的曾经旗下的一团大将哈，他们就是 Beyond 乐团，在1987年到1992年都是在新艺宝唱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在1988年新艺宝推出的专辑《秘密警察》当中的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海夫奶呀喜欢你》。Beyond， 稍后见。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宁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三天三夜，这三天半夜， 跳舞不要停歇。 听到这是张惠妹非常嗨的一首歌曲，叫做《三天三夜》， 一点都不会累， 不要停下来。那接下来呢，继续还有张惠妹啊。阿妹呢，第一张唱片是1996年12月13号推出的姐妹专辑。那么在这之前，她的公开亮相是在1996年7月份，张雨生《两伊战争》专辑当中的男女对唱《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啊，很多人是通过这首歌爱上了张惠妹。 爱情散的无痕，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哦哦哦，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沦落人相遇在这伤感的城。 灰心的眼神。 伤感的沉默。 张雨生、张惠妹，最爱的人伤我最深，1996年啊，张雨生的是张惠妹的师父哈、啊，这个他的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啊，都是在张雨生的全力协助之下啊，这个发行的非常非常的经典。嘿、hey, 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节目之外有我个人的朗读号呢，如果可以感兴趣，在抖音搜索寂寞电台听听，喜欢的话就加以关注点赞。现在真的是哈、啊、这个都变了哈、啊、需要在很多地方要跟大家这个见面啊，觉得很有意思啊。接下来我们要回到20年前，有一个叫做微微组合，不知道还有几个朋友能够记得哈、啊、李威、林佑威，两个威，两个帅哥，阳光男孩，来听一下 Happy Day。 感觉你是 们听到的是微微组合啊，很早就消失的一支组合，2001年的一首歌曲叫做 Happy Day 啊。林维跟李维呢后来都是转战影视圈啊，演了很多的电视剧啊。OK， 那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非常经典的2000年8月份推出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刘德华。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落着身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常常破灭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不是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常常破灭依旧眼泪的滋 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男人哭吧不是泪，不是罪，来自刘德华。当时他找来一票男性的音乐人，打造一张属于男人心声的唱片啊。这是刘天健写的。刘天健呢，前些年英年早逝，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啊。他主要90年代是在上华唱片，所以他合作更多的歌手呢，都是像齐秦呐、动力火车呀、无情的情书啊等等，就是他写的哈。包括呢，这个李翊君呢，说到李翊君，有一首歌就是刘天健写的，特别想要播给大家来听听看。这是1995年的一首歌曲，叫做《诺言》。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我都会在这里播放这几十年来很多令人难忘的中文经典作品。诺言，李翊君。 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我不能冲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留它有什么用，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冲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这样松开紧握的手，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让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笑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二十位周深绝恋。 如花一如烟，无离亦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 第十九位毛阿敏郑云龙我们不怕。第十八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 第十七位张延琪 It's time。第十六位熊猫糖 The One。 第十五位小鬼王林凯 NYK Super Villain。 第十四位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 第十三位蒋凡关。 如今嘲笑一。 第十二位波兰童话超光速。第十一位张艺兴画卷。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国歌曲，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李霄云，你呀我呀。第九位 ，FIR 飞儿乐团，《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第八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第七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 第六位，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第五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第四位，李宇春，轻浮。第三位，李荣浩，周杰伦，默。 我会爱盼住终身不羁。 第二位，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本周冠军曲，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下面我们回到18年前，2003年，孙楠的《缘分的天空》同名主打歌曲，这是翻唱韩国著名音乐人申胜勋《Loving You》啊，中文词由孙楠、吴向飞填词。 我想对天许下心愿，爱你到永远。阳光搬进房间，有你每天都是星期天。想和你再见一面，诉说我心情。走在人群之间，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一生守在你的身边，天天看你的笑脸，你的一举一动像飞翔在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 想我一辈子不放松，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只想看你，只要看你露出了迷人笑容，就像看见雨后出现彩虹，那种心情无法形容。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这片缘分天空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 孙楠，缘分的天空。接下来我们回到15年前的今天，2006年的8月18号，对于何洁的粉丝何范来讲，这是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因为何洁第一张专辑《发光体》在这一天正式和大家见面啦。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来自《不同星球》。 沙发上，只听到节目结束的空白。我。 何洁来自不同的星球，选择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发光体》啊。当年的踌躇满志哈、啊，要做歌坛的发光体啊，发热发光啊。何洁呢是天生属于舞台的，而且他的唱功呢，大家得到了一致的公认，而且声音极具辨识度啊。但是他的唱片从第一张开始，然后到后来，不同的唱片公司、不同的团队，然后呢，不同的企划理念啊，所以真的是一言难尽呐、啊，哈、啊，有点可惜啊。希望他未来能够更顺利一些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也是一张在八月流火推出来的一张专辑，2004年的八月份的 Music 混合体，我们来听胡彦斌 Waiting for You。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Baby， 你的眼睛是一碗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Queen Mina Waiting for You， 这是他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啊。接下来我们看到是2004年的今天8月18号呢 ，JS 组合推出的专辑叫做《遇见未来》。我为大家选播的是当年的一部热播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叫《杀破狼》。JS 是一支呢亲兄妹的组合，哥哥叫 Justin， 妹妹是 Sophia。最开始1999年他们在 Sony 出道的时候的名字叫做哥哥妹妹组合，后来去了华研，改名叫做 JS 组合啊。 牵涉千年的身体，从复制枯叶里苏醒，是夜莺凄凉的叹息，解开咒语。遗忘的剑被谁封印？追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是英雄的宿命，挥剑的瞬间心却在哭泣。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生死的差异，不带走喜悦或遗憾，离开这里。破晓和月牙在交替，我穿越过几个世纪，只为你。桃花瓣在飘。 Jazz 的杀破狼啊，是不是让大家有一种爷青回的感觉？因为呢，跟着这个旋律就回到了当年在追《仙剑奇侠传》的那些日子哈，胡歌呀，对，还有刘亦菲呀等等，哇，就这样16年过去了。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四位，来自李宇春的《轻浮》，希望大家好心情，天天想轻浮。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 下次节目再见。 隔壁小孩哭了笑了，蹒跚一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叶，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